怎么样？那我要吆喝一个，你能知道是卖什么的吗？ 当着在座的 啊， 您有上句儿，我接您的下签儿。 好嘞， 还告诉您 啊， 这是卖什么的？ 咱们俩研究一下。 可以， 你听这个啊， 来了吧。 嘞，南瓜大地嘞， 我的拉呀嘞， 我来呀，黄的拉哎，吆喝声，您这卖什么的呢？ 柿子。 对， 吆喝没吆喝柿子俩字吧？ 是啊， 用五咧， 不错， 就代表是卖柿子的。 是 对 啊， 南瓜大的咧， 对， 不色的咧， 色 了还要换的咧。 哦，这是五咧 柿子，北京叫柿子。到咱们天津呢， 叫 尖音多， 是 柿子。这个一买柿子就知道这个是北京人、天津人。 那怎么听呢？ 掌柜的嘿 啊， 这柿子色吗？ 哦，色不色？那到咱们天津啊， 我说你这是色不色？ 方言不一样， 对不对？ 头一个让你给蒙上来了， 往下接着来。 您再听这卖什么的？ 可以。 哎，红的让儿好嘞，白的让儿高， 乌云水的让儿来， 好大的块儿来。两个， 两个大来 喝呀。您给卖什么的？ 西瓜。 哎，西瓜倒对，为什么得喝呢？ 这楼了人。 那端半碗喝去吧，那就。 天津卖西瓜简单 啊 啊，劝业场后边有一大胖子， 是 去得了西瓜 啊， 一块一块的卖，一拿扇子， 是 一把一块 啊， 一把一块 啊，有点意思。 天津的。 哎，你再听这卖什么的？还有两大瓜嘞， 山了红啊哎。山了红，北京叫山了红，咱们天津叫红果。 对，你在听这卖什么的？ 你来。 哎，今儿个到了前来十三袋子温鲜果呀，哎， 卖水果的， 卖鲜货的，你也知道， 这没码。 嘿嘿， 这叫苍蝇撂蹶子。 怎么讲？ 小梯子。 也可以，还有俏皮话呀。这你就不知道了。 来呀， 听着， 吆喝 煎饼果子，要和我吆喝出来了。 吆出来干嘛？ 怎么样？你吆喝我来接。 当时在外的啊，我吆喝 啊， 你要知道卖什么的 啊， 拜你为老师。 嗨， 马上磕头。 如果我要不知道磕头拜你为老师， 说了要算， 那惹定了。 各位做个评议员， 可以。 我要他不知道，给他呱唧呱唧。 对，您要公正一下， 证明他输了 啊。 听这卖什么的？ 哎，你就来吧， 一毛一个。哎， 哎呀，连我都鼓掌。 哎， 有本事。 那是， 各位还真疼你，还真鼓掌。 也是， 您哪位鼓掌来着？您说这是卖什么的？那我吆喝你也不知道。 来呀， 听着， 吆喝。 哎，报员去，报员去， 随便挑逼的， 就这两家人， 我都没带钱的了， 什么乱七八糟。这还带撂蹶子的？我说你什么毛病啊？ 怎么了？ 你吆胡那上下句的， 上下句的， 串胡同的，人人都知道卖什么的。 我吆胡告诉你，99.9%你都不知道卖什么的。 我不相信。 听这卖什么的？ 你吆胡吧。 油炸的嘞， 嘿，果仁肉， 卷圈肉， 卷圈。拐弯了。啊，你再吆胡。 油炸的嘞， 果仁肉，卷圈肉， 老胡豆肉。 哎呀，这太多了，这个。你还敢吆喝吗？ 敢接吗？ 你敢吆喝，我就敢接。 你听着， 哎，你来吧。 油炸的嘞， 听着啊。炸果仁肉，卷圈肉，老虎豆肉，炸麻花肉，炸辽火肉，炸酱米条肉，炸豆腐干肉，炸素丸子肉，还有炸酱米条肉，炸。哎，别忙，有的是呢啊！炸茄子劲儿哦，炸肉劲儿哦，哎，我想吃什么就炸什么不？ 炸擀面棍儿哦， 擀面棍儿。 油炸擀面棍 各位您听听。哎，油炸擀面棍儿的 有你没吃过？ 谁说的？ 烙饼卷擀面棍儿 没听说过。你那意思啊，恨不能把我给窝到这儿？ 不，那是误会。 哎，您 误会 哦。 过去做小买卖都讲究吆喝。 哎，是啊， 啊，他这吆喝呢，有一种带艺术性的。 哟，这个吆喝还有艺术性？ 你走在那儿，接着路过，你有多忙的事儿， 是 你站那儿， 哇， 给他吆喝完了，你才走。 哇，那是卖什么的？ 雇一行。 哦，就是那卖旧衣服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全国各地都有。有山东故意， 哦， 山西故意， 是 河南故意，陕西故意，北京故意，天津故意，东北的故意，大口的故意，小口的故意，喝佛放屁的故意， 还分这么些样。 哎，东北到沈阳、长春、哈尔滨、营口一带 啊， 有一种故意。 哦，这我见过， 嗯， 就在沈阳北市场，那叫营口的故意， 啊， 一共六七个人在那儿卖。 对对对， 最吆喝多的这价码一出来，一块给帮腔嘛。 对对对， 哎呀， 对， 是不是？ 对。 你吆喝一下，我给你帮个腔。 东北的啊， 是啊， 把衣裳拿过来一吆喝 啊。 一套一套的， 是， 我这一件啊， 嗯， 我这一件这个大花袄啊，这个大花袄怎么这么好？ 是 大哥了个买去给大嫂， 嗯， 大嫂那个船上满街跑， 嗯， 这个一块大洋两步扫， 哎呀，好，我们俩牙疼啊。这是东北的故意， 还有北京的， 哦，北京吆喝 到这个冬天， 哎，就这个季节。 天冷了， 是 卖皮袄。 嗯， 北京叫皮袄。 对， 天津呢？ 天津叫 皮袄。 袄， 北京叫北京叫暖和， 不错。 天津叫暖和， 哎， 你看暖和， 哎，语音不同。 哎，半杯火气 啊， 拿一竹竿 是 啊，挑着 啊， 一望出来 啊， 哎，有腔有调的。 是啊， 来来试试。 行，来，我给您喊这个帮腔。 哎。 不错， 对对对， 对不对？ 就这意思。 来吧， 这一件皮袄啊，原来当儿担， 不错， 就这味儿啊。 是 啊，去的溜儿黑呀，是裤缎的面子儿吧， 不错。 瞧完了面您呢， 怎么样？ 我再翻过来， 是 再瞧这个筒子吧， 不错， 上青。下白，张不见一道黄， 这是 起个名儿 啊， 三阳开泰儿的， 不错。 穿着我这皮袄 啊， 冬景天儿 是 滴水成冰，野水成冰， 哦， 你上冰地里去睡觉去， 是 雪地里去冲盹儿去拜， 不错。 你那怎么就会忘了冷了？ 皮袄好， 把你给冻停了， 停了， 再冻就死了。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北京的 哦，要到天津呢？ 天津的变皮袄热闹， 是 卖不好，把自己饶里头， 哇，把自己给卖了， 可热闹 啊！ 啊，他故意接过去，一份儿一份儿， 是是， 这一件皮袄啊。白了就卖六八，30块我就卖。 哦， 白了就卖六八。 对， 卖了我也去呀。 他干嘛去？ 拿钱去。 跟着拿钱去。 这是天津的。 哦，是了。 还有一种卖布头的吆喝， 这我可知道。背着个大包袱串胡同。一吆喝都这味儿吗？ 买咋塞布头嘞，一百多少二不多呀，买些做苦留去吧。 你看看就这味道，全是西关街一带。 对对对， 哎，娘， 过去也是这个照顾顾客， 是是， 哎，各样都有。 这一天啊，买卖的花样布布的了，买去给小孩儿做门帘儿，给小孩做豆子轮屁股帘子，完了他一块一坐过一坐过一坐过的， 这你嘴里什么乱七八糟？ 他拿那话筒，吆喝快了就听不出来。 是您说这种？ 不是这种， 哪种卖布头的？ 这种卖布头的 啊， 是生意。 错了，生意他骗人， 他们就骗人。 怎么骗人呢？ 买来是整匹的， 嗯， 进货 是 整匹的布， 是是。 卖呢 啊， 撕一块一块的， 哦，都给扯开了卖。 这多长一丈五六， 嗯， 买家了去不耽误您的材料， 是是。 大褂能做一件， 对， 裤褂能做一身， 您看看， 哎，钥匙热闹， 哦， 有枪 是， 有调， 嗯， 有折。有板 是是， 跟唱一样。 怎么样？ 哎， 这回您吆喝一下， 嗯嗯， 我去那小徒弟， 对对对， 吃饱了喝足没事怎么办呢？ 啊， 在旁边给您帮个腔， 哎， 站在那布的犄角。 那是三个人吆喝， 哎，是是， 这布头啊，俩人一边一个揽着， 对， 当不见这掌柜的吆喝， 嗯， 先把布拿过来摔一下， 是， 交代交代， 卖拍卖拍， 表示没有僵性， 表示他好。 摔完以后。 嗯， 喷一口水， 是 喷一下， 嗯， 这个布 啊啊， 您买家里穿去， 是 穿多少年， 嗯， 怎么洗怎么愁，它不掉色， 头蓝 漂白， 废话呀，白的还掉色吗？ 对对 啊， 那先要这个白的试试，嗯、 白色的 哀， 怎么哀一声啊？ 跟唱一样， 嗯。 有腔有调，就是叫板， 就为拢人的耳音。 对， 行了，哎，吆唤着买，哎了板， 哦， 吆唤着买了，我就不得钱儿担。对，不要那一桩 啊， 来买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那不一样而大。 是喽， 瞧瞧这块布， 对， 看看这个色儿， 哦，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个窟窿眼儿。 嘿， 这是什么色儿？ 它是 的是本色白， 白， 咱怎么白？ 是， 咱怎么白 啊？ 为什么这么白？ 是啊，它怎么这么白呢？ 那我哪知道啊？这得你吆唤。咱怎么白 啊？ 妻子头上雪， 是 不让耳上霜。亚塞头号的羊白免了白了， 对， 也是没他白， 是 气死赵子龙， 嘿， 不让小洛成， 哦， 谁见过雪白袍压在小马超， 是 没有他了白了， 对， 无敌这种白啊， 怎么样， 单地这种布， 是 买了家里去， 嗯， 封被单那个做杯里，你做门帘做裤管去白了， 呵， 金洗有金晒， 对， 金铺有金盖， 嗯， 金拉有金拽 啊， 金灯有金踹， 我这人怎么了？ 这人背后有臭虫。 你踹他干嘛呢？ 表示结实， 表示好。 十年呢，八年就该不回来呗了。 是， 刮风也不透， 嗯， 下雨也不漏啊。 嗯， 多么快的剪子，嚼不动了呗。 这什么布啊？ 这是钢板。 钢板呐、 啊，嚼不动有主意。 怎么办呢？ 他拿那个扎刀扎， 哦， 电锯锯， 嚯， 铆钉铆， 嗯， 电焊焊， 嚯。 俩礼拜以后， 嗯， 做得了穿出来了。 嘿，这是西服 锅炉， 锅炉，这就是吹嘘夸张。 这块没卖出去，换一块青色的， 青， 哎，青的不要我青的， 那他要换 黑的， 黑色的， 怎么这么黑？ 是 举出多少古人名来？ 嗯， 啊，八大祥过去的老字号八大祥 啊， 在什么地方？ 是是， 这块布多少钱？ 嗯， 先要的价大 哦。 最后自动的往下销价 哦，慢慢落价。 哎，你慢慢喊一点。 我喊什么？ 小本儿。 嗯， 看粒儿。 哦， 别让了。 嗯， 别赔了。 哦，小本儿，看粒儿，别让了，别赔了。 对对， 只你一吆喝，我就喊这个。 对对对， 行嘞。 哎，那块十块白， 小本儿。 这块十块黑呀、 啊，看粒儿。 咱这么黑、 啊，别让了，别赔喽，小本儿。看 坏了、 啊、怎么 上满了仙了、 哎、这怎么说话呢？ 你听明白。 哎，我明白，多的你落价的时候我再喊这几句， 对， 这就为给你喘这口气。 好， 滔滔不断好几百句， 就是他了， 听你的。 哎，那块是块白， 嗯， 这块是块黑， 黑 怎么这么黑？ 嗯， 为什么这么黑？ 是 真正烟熏灶， 嗯， 烟没缠没灰呀， 啊， 屎壳郎钻炕都没有他的黑呀， 嗯， 包公扎麻花黑的村儿的， 嘿， 怎么这么黑 啊？ 气死蒙张飞， 对， 不让黑的亏， 嗯， 亚塞唐朝的黑已经得不上了， 是喽， 也是没得黑呀、啊。 嗯， 东山送过炭， 哦， 西山挖过煤呀、啊。 对， 不卖过两天没了，这不开过两天没了，上次送过两天没了，这不耽过两天。 嗯， 没铺的二人鬼子白了。 对， 也是没得黑、啊。 是， 铺地就黑， 怎么样？ 咱地这种铺， 对， 要得买不错 啊。 甭问远处说， 是 要问远处说， 嗯， 还得坐火车。 嚯， 嗯，够半点车道。 对， 买上一张票。 对， 叮铃铃。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优秀的人才是每个人都希望遇见的，但是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发现和培养人才呢？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和您说说相声驯马专家，这段相声会告诉您答案的。驯马专家这段相声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由著名相声演员王千祥、李增瑞表演。驯马专家是一段有理有趣的好作品，它要表达的主题是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发挥人才的专长，不要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总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培养人才，否则就会糟蹋了人才，把人才变成了庸才。这段驯马专家共分为4大段，电话重点讲的是找马的迫切性，开门见山提出问题，听起来简明扼要，语言也很精炼，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落呢，讲的是甲选马的标准，他对好马提出很多要求，但是呢这些要求都是脱离实际的，甲是不会挑马的，他会的只是滔滔不绝，空话连篇。第三个段落简明扼要的通过甲乙表演，重点表现了甲暴力驯马的过程，用小电棍、捅麻筋、给巧克力这些夸张的动作表演，充分表现出了甲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假专家，通过他的行为抨击了那种恩威并施的拙劣手段，说明了这是对人才的伤害。这段相声在强烈讽刺的同时也会逗观众发笑，但是观众发出的笑声中是含着对假的憎恶和否定的。最后一段是赛马时反映出的驯马的成绩，假训练的这批千里马有什么样的成绩呢？下边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段王千祥、李增瑞的相声驯马专家。 乌鸦，乌鸦，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 啊啊！ 哎呀，找你 真……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索、啊。哦，对了，你姓马，老马同志。 谁姓马呀？啊，我姓李。 啊，索马李同志。 哎，他把我弄非洲去了。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哎、行了，你搞错了。 啊， 你搞错了。 搞错。 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啊，不会的不会的 啊， 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 嗯、 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哎，我啊，我自己乱了套了。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啊， 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学过呀。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什么企业？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哎，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哎呀，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 哦， 是个驯马的专家。 你还是个专家？ 是的是的。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好，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 嗯、 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啊、跑遍了全国各地啊，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哎呀，那可太巧了、 嗯、 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哎，你看见没有、啊、这是一匹乌骓马。 乌骓啊，我晓得我晓得。 晓得吗？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哎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 啊啊啊，对对、啊、他还挺内行。 嗯， 你好好看看。 我看一看 啊。哎，你这儿找什么呢？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